但是让我更加开心的是什么呢？过去都是咱中国人看这个美剧英剧，然后要看各种各样的字幕，现在呢变成老外看中文的各种各样的剧，我就想那些字幕会怎么翻译，将来有一天可能老外观众得看那种英文的译制片，大家知道我们都看那种汉化版的外国的电影啊，大家都听惯了那种翻译腔，哦我的天哪，马克你怎么能这么的做啊，老伙计我想你想了很久了，这是我们看国外片时的感受。那老外翻译中文片子的时候，他说英文时是不是也得根据中国人说英文的感受去翻译呢？你将来看到很多有趣的片子，他的中文英文就是 But I don't think so You need to go there Oh no that is not okay 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2017。有些人过得非凡，有些人有些烦恼，但整体上特别繁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2018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当中的坎坷，去拥抱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也祝愿大家的2018会过得不平凡。非常感谢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 19点直播不间断，北京电台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 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谭正岩带来的创意时尚京剧大秀《定军山》我觉得应该看视频的朋友这会儿得到的享受会更多。 对，就是古老的京剧焕发了现代的光彩。 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见外14号的 小程序， 还有北京广播网，以及很多朋友在问映客，映客就在首页有一个账号叫映客电台，正在直播我们 进行的晚会。 对，包括北京时间 APP 还有易直播啊，都在同步的进行我们视频的直播。 对， 刚才提到了古老的京剧焕发现代的光彩，其实你不觉得吗？哎，身边很多老年人朋友过得比咱精彩， 是那种不服老的劲儿是越来越明显了啊。 是， 比方说下面要出场的这位嘉宾， 嗯， 也是属于典型的不服老。 对 啊，他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老朋友艾宝良先生。 到底他认为自己越活越年轻这个活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晚会现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于波啊，是搞这个小说演播的。干我们广播这行啊，有点不占便宜，光出声不露脸，好多人的这个就认不出我们来啊，因为这不露脸嘛。所以今天呢，在这儿呢，我得跟大伙儿说说啊，说说什么呢？这个，师傅来了， 接着说呀。 不， 说 正打算介绍您的，您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艾宝良，啊，这个每到夜深人静之时， 嗯， 大家就会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午夜拍案惊奇， 哇，真瘆得慌啊！ 那就是艾宝良在陪伴着您。 其实我师父啊，11岁的时候啊，就上这个中国戏校啊，就是现在的中国戏曲学院。专门学京剧，而且专攻这个武生行当啊，武生。 嗯，这个要说起这个了啊，京剧有没有年俗？ 有 有，啊，是过去那个老戏班啊， 嗯， 到了这个腊月23叫小年儿，就不上戏了， 不上戏了， 叫封箱， 封箱， 把这箱，哎，拿这封条封起来，咱们要拜过这个祖师爷。哎，这过去这个剧团这祖师爷是唐明皇啊， 唐明皇 那是祖师爷。 嗯， 完了还得有一套仪式，等到了这个大年初二的时候开箱，开箱之前还得有仪式，叫跳加冠。 嗯 啊，那个扮上这个判官呐、啊，各路神仙呐、啊，随着这锣鼓，苍不雷带自带一个带，苍不雷带自带一个带，苍，哎， 啊、 就这意思。这仪式，这剧场这么一走， 啊， 把这个邪祟这么一驱， 驱除邪祟， 这才能开锣演戏。 演戏，京剧讲究这个 唱念做打舞， 唱念做打舞， 有这么一说、啊嗯，叫千金念白四两唱、 哦， 就说这个念白多重要， 多重要。 咱从念白开始， 先念白。 咱还跟这个 什么内容？ 春节挂上钩 啊，跟春节挂钩。 咱们念一春联啊。 嗯， 康乐幸福迎新春。 嗯， 喜庆平安辞旧莫岁。 京腔京韵是真好。刚才这听起来怎么这联这么别扭？是上下联您说反了吧？ 你还真有明白的啊，真有明白的。 啊、 我有他不明白的。 不是这。 还真说反了， 是吧？为什么呢？ 这春联啊，我真说反了 啊！ 但这不怪我， 为什么？ 他贴反了， 怎么贴的？ 您说现在好多这小年轻什么都不懂 啊 啊！贴春联贴反了 啊 啊！这个春联讲究的这是，对着自己这个右手是上联、哦，左手是下联。 哦，可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左手贴上联，右手 这么着不对 啊！ 哎、 哦， 您这么一贴。那个平仄也不对了，因果关系也不对了， 逻辑错了。 这个应该是这么念， 嗯， 吉庆平安辞旧岁，康乐幸福迎新春，你看这多好听啊。 没错，这就对了， 是不是？ 这就对了、 哎、这对联有讲究。 嗯， 咱别说这个啊，说这个贴对联啊，写这个春联、 嗯、 讲究也大了。这个联儿里边、 嗯、 简单的说吧， 嗯， 有好几种，咱们说三种。 嗯， 一种叫庆联儿， 啊， 人家开业做买卖有什么庆祝的， 啊， 咱给有联儿，叫庆联儿。 啊，庆联儿。 还有一种叫对联儿， 对联儿。 这对联儿就是平常啊，哎，什么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这什么时候都能说的， 啊、这 叫对联儿、 这个。啊， 春联儿， 春联儿。 专为春节写的，这叫春联。这个咱们讲究，这是念唱作打。下面咱们该来唱了。 对，来唱 这个、 嗯， 这必须要唱。 明白？ 你说了，我唱武生的， 嗯， 咱来本工不行， 对， 必须来黑头。黑头叫花脸， 花脸的唱腔好听。 来一段摇旗， 来，大伙儿掌声。 唱之前必须有一个捋髯口的动作，画脸，摇旗， 嗯，摇旗。 马皇兄，慈母的面那喜那酒，大家同饮太平隆，长亭把爱别了你就拱拱上。 好，真有那个黑头发脸那味儿，红锤花脸。 你瞧这一下， 嗯，哎，大师傅，哎，不是，我就说这个，这跟过年有什么关系吗？这个 不是，你这脑子怎么就转不过来呀？ 啊， 这干嘛呢？ 这是拜年 呢。 哦，拜年，过年。 而且拜年呢有讲究。 怎么讲？ 到了正月初一， 嗯， 以长尊为序，先给那最老的，然后哎，往下排，啊，全拜完了之后，咱们再亲朋好友，这个顺序不能改变的。 长幼有序， 而且这个时间要讲究。你现在来讲说，一过12点吧唧一短信过来了，过去没有啊？说你说我越尊敬您，我越给您拜的早，那不行。 嗯， 说这老人家昨天熬了一宿夜，好容易就要打个盹，您给人推起来了，爷爷，我给您拜年。 不是，那么心脏病犯了， 这老人家血压都上去，那不行，对不对？您得瞅着，您睡着了别出声，啊，说。爷爷那屋有动静吗？ 啊，有动，没动静。 还没动静，那，啊，咱们再忍会儿。 嗯， 爷爷那屋有动静吗？ 醒了。嗯， 那干嘛呢？ 嗯，穿好衣服了。 那喝茶呢？ 嗯， 哎，起来了，赶紧去拜年。 赶紧去， 嗯，拜年。哎，这叫 拜呢？ 这叫尊敬， 尊敬。 要说起这拜年了，拱拱手。 嗯 啊，这是礼貌的。 拱手，这我知道。 这你知道？ 拱手啊，就是给长辈拜啊，要这个双手抱拳，要齐眉，高啊。您好， 齐眉， 叔叔婶儿，过年好， 齐眉， 这么办， 嗯， 同辈儿的就在胸前， 哦， 在胸前就可以了， 哦， 过年好， 你看这毕竟是练过，他就不一样， 嗯嗯， 是吧， 嗯， 这个拜年是这样，你看咱们唱也说了， 嗯， 这个说也说了， 念也说了，对， 下边是干什么呢？ 不是您那个做，我就想起来，师傅， 啊， 这个天桥，刚才这阿龙也说， 嗯， 逛庙会，我记得老北京那天桥特别热闹。你到天桥啊，能吃到老北京很多这个特别这个有代表性的小吃啊，什么豆汁张啊，什么这个爆肚王啊，什么茶汤里啊，这些都特别特别多。除了这个以外，师傅，这个打把是卖艺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啊，都在那儿表演。哎呦，那个过年的味道，这太好了。 你要说这个天桥啊，你别看你说这么热闹， 嗯， 你去过吗？ 没有，没赶上。 师傅去过 啊，哦，您小时候？ 我小时候真去过 啊， 天桥， 嗯， 珠市口坐车往前面走， 嗯， 天桥就这地儿， 嗯， 那都是撂地摊的 啊， 特别是这翻跟头的，走，啪， 没错， 前滚翻上去了，摔跤，走。 哎，我倒想听听师傅，您今年过年是怎么打算的？ 我今年自驾游去， 自驾游。嘿，您是准备海南还是云南呢？ 我跑那么远干嘛去？ 那在哪儿啊？ 我就北京自驾游还不行啊，共享单车自驾游 啊，哦，骑着车子自驾游， 平常大家都特别忙，路上也特别挤， 嗯， 啊，咱北京这建设那么多好景都没时间看，这趁着放假小黄车一骑，嘣嘣一锁，哎呦真好看，咱们又走了，哎呦真好看，你说这多美呀， 啊，师傅，主意真好，但是有一问题 啊， 那车子可不是说骑上就走， 嗯， 而那车都锁着呢， 锁着呢， 那锁您能打开吗？ 不是什么意思，打一上台你就这，您能您我 来，你看 我怎么 道具上来了，来吧师傅，把这打开我们看，来您开， 怎么了这个，哎呦就这个， 嚯， 不是扫码吗？ 嚯，还知道扫码，那儿呢，对， 这儿呢， 啊对， 划开走，喷， 嚯，还真开 了，行，太棒了，行，师傅您还真不落伍啊，跟得上时代，嗯，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感受四海美好团圆。大家好，我是胡建彪，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大家好，我是黄执中，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新春如意，大吉大利。 大家好，我是演员主持人李林，在这里呢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仪，祝你们新年快乐，过年旺旺。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您用耳朵品尝欢笑团圆，段子脱口而出，出口成章。大家好，我是张光伟，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旺旺狗年，生生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春节特别节目，我是盛博。 大家好，我是朱红。 哎，在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啊，我们北京电台将为大家发放价值20万元的现金红包和礼品。 嗯， 参与活动呢，只需要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说出每个时段我们主持人公布的红包口令啊，就有机会赢得最大金额是200元的现金红包，以及世家英语提供的能力评估课程卡、19600元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等礼品。第三个时段的口令刚刚说过一遍了，您记住了吗？来，咱一二三来一遍，好吧？ 1、2、3， 北京电台贺新年！哎，再重复一遍啊，这一时段的口令是 北京电台贺新年。有朋友问了，说可以一直说吗？ 可以一直说，没问题啊。 另外呢，各位听友网友呢，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啊，在北京电台 RBC 或者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听完节目有什么感想啊？有没有想跟我们俩说的呀？都行。 没错啊，你看现在干啥都离不开微信了 啊。 我估计接下来这个新春，大家很多时间都会被手机、被微信占据，送出祝福或者接受祝福。 是，所以呢，我们就引发了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微信朋友圈是让朋友的关系近了呢，还是更远了呢？ 你要说远了呢，可能是万里之外的朋友随时可以拿起手机视频对话了。你要说近了呢，可能面对面坐着吃饭，聊着聊着没话了，都开始低头玩手机了。 对，针对这个话题，下面赶紧到现场来瞧一瞧奇葩说的李玲、黄志忠和胡建彪三位是怎样带来新鲜有趣的观点，让我们一起回到晚会现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给大家拜年做节目，作为来自北京、马来西亚和台湾的三位非著名辩论表演艺术家，我自己还是很欣慰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啊，社交媒体这两年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的比例和作用越来越大。 对， 可能我们说聚会约人一年都未必能见得上，但是朋友圈我们可以天天见， 很频繁。 这个我自己是想跟二位老师请教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微信、Facebook 或者各种的互联网的这种传媒方式出现以后，沟通方式以后，到底是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呢，还是疏远了呢？比如说来自马来西亚今年已经年过七旬，不是那个这个不到 说的太年轻， 对，不到四旬的这个胡建彪老师，您觉得是疏远了还是拉近了呢？ 首先已经到四旬了。 已经到四旬了啊。 我觉得是让人疏远的哈。社交媒体让我们有更多的频次，可以和别人发生沟通，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的一系列的机制其实是让我们更容易把我们的真我给隐藏起来。所以如果你说所谓的疏远和亲近是指我们和别人真正的那种认识的话，我觉得是越来越远。 那直中兄呢？ 这个问题常被问到，这不是一个老、这不是一个新话题。我每次回答的时候我的立场都是很一致，我都觉得社交平台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亲近，毫无疑问，几乎是我觉得几乎是很明显的事实。 对，所以你就特别喜欢使用社交的这种。 我自己有一点网络成瘾，不过我觉得这不影响我的结论。 对，所以为什么奇葩说里面就说黑暗和冷酷如黄志忠，你们今天看到了吧？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因为我是相对有一点排斥特别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是这么排斥吗？ 一点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冰冷一些，没有那么有温度，所以我可能跟建彪兄今天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我再介绍一下，我是李林，谢谢。谢谢你们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这一边 没有将来抢掌声的，好吧？ 没有二楼，不好意思啊。 好的。 说实话，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奇葩说里也好，还是在其他的节目里、戏里呈现的是，我是个北京人，所以我今天穿了龙袍，我马上就要登机了。对，在西山啊，这个我自己认为啊，

他说蒙古人好客， 是的， 特别有人情味啊。嗯，为什么蒙古人特别好客？因为大草原上没人，你懂吗？就是见不到人，好不容易有个异乡人过，这外地人过来拦住了，哇，好酒好肉，好的招待他，太难得了。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狂欢了，我们不会因为过年吃了一顿饱饭而狂欢，我们不会因为终于要见到爸妈而那么的兴奋，其实是反向证明了我们接触的总量是增加的。那李林刚才也讲了，他说那现在难道这些习俗对不对，难不成我们盯着这些微信看，盯着我们手机看？给大家分享一个观念，习俗这种东西啊，要因人成俗，不是因俗成人。什么意思？就是原本没有路，人走多了就是路。所谓的习俗就是也没人规定要这样干，做的人做久了 就这么干， 就是这么干，就成为俗。而习俗这种东西是跟着人走的，不是人被习俗牵着走的。嗯，上一代的习俗到了上上代的习俗，到了我们上一代就不一样了。 是， 我们上一代的习俗到了我们这一代也会有点改，下一代也一样。可是无所谓，因为因人成俗，人才是重点。所以你说很有可能我们的下一代所谓的那种仪式感，就是过年一定要用手机抢红包，没有什么不好。老一辈的觉得离经叛道，年轻的人对他而言路走多了，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没什么不大不了。所以请各位了解，像刚才李林所讲的很多的部分，其实都印证了什么？都印证了我们的接触更紧密，所以兴奋感降低。并不代表说我们人与人更疏远。 我虽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灭他，快点，建彪兄，灭他。 两个点哈，之中提出来，我逐点提出我的一些反对意见。哦，对，大家好，我是胡建彪。哎呀，这个仪式感嘛，前面这么做了，我们后边延续哈。首先第一个点，之中说我们的接触点变多了，是的，频次上来了，但是同一时间，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不懂你有没有发现，你需要和人打交道的那个数量也变多了。 是， 因为已经没有太多理由让我们不和身边刚认识的这些人留个微信，并且长期跟他们保持联系，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时候是你摆脱不了。但是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个调查啊，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邓巴数字，他是根据黑猩猩的这个智力来做人类行为的推演。他说啊，我们当代人的这个智力哈，充其量只能在每一个时段维系148人的生活朋友圈，超出这个数字，你根本是无力再去维系你的这个社交关系的。但是结果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让我们不得不和更多的人来沟通接触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和每一个人沟通的质量是从深变浅。因为你不得不雨露均湿。 是的， 很简单，你想想看，以前我们拜年的时候，我们会专心的去找，哎，我最要好的这些朋友是谁，我真正在乎的亲人是谁。但是现在年三十晚，尤其是我现在算是从商哈，需要打交道的人 太多了， 在同一个晚上，我急着把我的这些讯息传出去的时候，请原谅我真的没法真正用心的给你们每一个人发讯息。当每一个人都是浅尝即止的交流的时候，你经营的这一段真的叫做交情吗？还是你只能把它叫做人脉？你知道吗，人脉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现实，而且是特别独属于我们当代人，我们用社交媒体的这群人。什么叫做人脉？如果真的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不会说这是我的人脉；你的亲人，你不会说这是我的人脉。通常我会说，哎，我的人脉群有。